寻指南，归去的地方，往事芬芳，随风飘扬，忽地全变，歌声在流荡，泸沽湖畔，心仍荡漾。 记不能是哪里的天多灿烂，你的眼里闪着温柔的阳光，这世界变幻无常，如今你又在何方？愿我无法陪你走那么长，别人的天堂不是我们的远方，不虚此行别遗憾。Yeah.